今天夜间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转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二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抄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菜。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继续我们曲艺作品里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昨天啊，我们看到了三字经里啊，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这一句。我们也了解到啊，人类文明发展的这个进程当中，把一些动物呢，这是经过长时间的饲养啊，若干代的这种饲养，在基因上都进行了一些改造。当然那会儿不像我们今天是真的有这个基因技术啊，那是通过一代一代的自然选择，留下了我们能够和人类啊，在我们家庭周围的这个环境里面和谐共处的一些动物。这些物种我们今天啊，包括汉语里面咱们专门有一个称谓叫家畜啊，另外对应的呢有野兽，有家禽，有野禽。那么这些家禽家畜，三字经的作者认为这是我们的孩子啊，应该去了解熟悉的。而且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其实也非常有必要啊，告诉孩子这方面的知识。咱们现在啊，人类日常生活当中摄入的肉类的食品，其实主要呢也是以家禽家畜为主的。当然现在条件好了啊，水产品也经常在人们的饭桌上出现啊。水产品里面呢有人工养殖的，但是呢也有一部分呢是野生捕捞的啊，这个都可以吃。可是在畜类和禽类上，我们应该告诉孩子只去吃家畜家禽类的。这些呢是我们的祖先已经用他们的智慧，用几千年的时间，多少代人的这个努力工作帮我们筛选出来，对我们人的健康最有好处啊，营养最容易吸收，成长速度也快，也便于大范围的养殖等等这些吧。这些是我们餐桌上的肉类食品的主力，不要去尝试那些野生动物，我们说野兽野禽。总有一些人啊猎奇啊，老想去尝尝野味儿，甭管是这些野禽呢还是野兽，其实我跟您说，营养价值上我们的营养学专家早就说过，根本比不上日常我们所吃的猪肉牛肉羊肉啊鸡鸭这些禽类和家畜。而且野生的这些动物，我们说两方面，一方面咱们从高的角度来讲，我们去吃，人为的去捕捉，会破坏生态平衡，影响我们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即便咱们不去说这些啊高大上的这些理由，就从你自己个人的健康角度来讲，野生的这些兽类禽类那是没有经过检验检疫的，体内是可能带有寄生虫，甚至于带有一些我们人类现在还并不熟悉了解的病毒的。人类历史上很多次重大的这种疫情，实际上归根结底我们去溯源，都和滥捕滥食野生动物有关的。这方面的教训已经足够惨痛了，我们今天在引导孩子看三字经这样一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的时候啊，不妨趁机呢给孩子普及一些这方面的知识，让他们从小就知道啊，不要去破坏我们的自然环境，不要去捕捉食用野生动物。昨天咱们听了两段跟马有关的相声作品，今天啊，咱们来听一段跟牛有关的相声作品吧。我们来欣赏一段新时期的相声段子，叫《养牛曲》，由刘有年、何德全二位先生表演。 这一场由我们两个人来表演。 哎呀，今天到这儿来演出啊， 啊， 大家心情都非常高兴。 就是嘛， 特别是我。 您为什么这么高兴呢？ 不客气的跟大家说啊， 啊， 我回了姥姥家了。 哦，这是您姥姥家呀？ 这点是我姥姥家。 哦， 五道口这地方。 是啊。 今天呢 见到了老家的人了。 哦，见着亲人了。 给大家问个好。 嗯， 祝大家身体健康，阖家欢乐，万事如意。谢谢各位的光临。另外啊，我还要让姥姥家人放心。 哦，还要放心？ 为什么呢？ 您说一说。 因为我，有个好媳妇儿。 你说这干什么了？ 哎，有这么一句话呀。 哦，什么话呢？ 家有贤妻，夫不受穷。 你要说这个呀，那叫媳妇能干，丈夫沾光。 我媳妇儿 啊， 那真是好的不得了啊。 我媳妇那是好的得不了。 对了，生媳妇儿， 那就好的了不得。 哎，我跟您说，不是，你打算跟我比媳妇儿是吗？ 那比就比呀、啊， 是这话。 当然了， 我媳妇儿身高1.65米， 我媳妇儿身高1.82米。 嚯，我媳妇儿体重106， 我媳妇儿体重250， 我胖子。 哎， 我媳妇儿一月挣230， 我媳妇儿一月挣500， 对，500块钱人民币， 蜂窝煤。 对了，你提蜂窝煤干什么呀？ 我爱人一月拉一趟蜂窝煤，500块够烧一月的。你媳妇儿真能挣那么多钱吗？ 我还告诉您，这还是少说啊。 啊、 嗯，这少说着呢。 哎呀，这我知道了。 嗯， 你媳妇儿为什么挣这么多钱呢？ 嗯， 那不是倒爷，就是倒卖军火的。 对了，现挂嘛。 那为什么挣这么多钱呢？ 我跟您这么讲，我们家是养奶牛。 哦，养奶牛。 哎， 哦， 有时间啊，您上我们家去看看。 您在哪儿住啊？ 我们家就在那个蛤蟆洼住。您到了蛤蟆洼以后，您找着那蛤蟆窝就找着我了。 那长种队里没你啊？ 长种队干什么呀？ 有在蛤蟆窝里住的吗？ 哎，这蛤蟆洼是我们的村子村名。 哦， 哎，为什么叫这么个村名呢？ 为什么呢？ 因为两边是盐碱地，中间是个臭水塘，那惨着呢。 哦，这是现在。 我说的是过去。 我问您现在。 那现在当然好了。过去说农村苦。到我们那村您得加个真字。 那叫真苦。 现在说农民甜辣。 到您村 得加个齁字。 哦，那齁甜。 现在过去您来说吧，都说我们农民土， 那到您村了 得加个贼字。 哦，贼土。 现在说农民羊喽， 到您村 得加个瞎字。 哦，瞎羊。 到我们那儿瞎羊。 我这瞎羊怎么回事了？我这瞎子还羊啊？ 到我们那村连那瞎子都羊。 是吗？ 我们那村有个五保户马大爷。 哦， 今年60多岁了。 是啊， 自幼双目失明。 哦， 没人管。现在进来那敬老院了。 嗯， 过去走道找个熟净杆当那马杆。 哦， 现在把那玩意扔了。 那用什么呀？ 买个电子探路棒。 我这电子探路棒是什么东西了？ 没见过。 没瞧见过。 就跟那拐棍似的。 是啊， 那棒那边有一小喇叭。 哦， 那头一碰见那个东西， 嗯， 就响，一响就知那是什么。 有那么灵吗？ 灵极了。 是啊， 我给您学学。 您来一来。 嘀咕， 这怎么意思？ 哦，这是一棵树。 哦，还真灵。 嘀咕， 这什么？ 哦，这是马路牙子。 哦，马路牙。 嘀咕， 这是什么？ 这是井台。 哦，井台。 嘀咕， 这是什么？ 这是坟头。 现在还有坟头吗？ 哦，这不是坟头。 这是什么？ 这是粪堆。 哎，粪堆更不像话了。 欢迎您到我那儿做客啊。 哎 哎，您上那儿去，我一定得好好招待招待您。 您看，有时间我一定到您那儿去看一看。 啊， 不过我到您那儿去，您也不要太破费。 这谈不到破费。 嗯， 过去我不敢让您上我那儿去。 是啊， 现在好了。 嗯， 党的富民政策好。 哦， 我们5个劳动力。 嗯， 专门养奶牛。 哦，您是养牛专业户。 谈不到专业户。 是啊， 反正一年吧， 嗯， 也就收入这么个3-5万块钱吧。啊， 3-5万？ 干嘛？你不信呐？ 我信 啊， 信信。现在农村生活都提高了。 对， 您看到农村呢， 嗯， 现在不是财神爷就是财神奶奶。 对， 最不济也得来个财儿舅妈，不是？ 有财神儿舅没有？ 财神儿舅出国考察去了。 您这是，可是我爱人说我们现在做的还不够。 哦，他怎么说的？ 说要使城乡人民喝到更多的牛奶， 嗯， 就要讲究科学养牛 啊。这倒是 啊，他跟我说了。 哦， 你看啊， 嗯， 现在人家办事儿 都按科学。 哦， 可是咱们呢，对这科学是赶不上吹火，一窍不通。人家不断的学习先进的技术，咱们呢是傻小子拉牛，全凭的力气足。 嗯， 人家干字画，眼光看得多远呢？ 啊， 咱是鼻梁子擦粉， 嗯， 只供眼前。总而言之啊， 啊， 咱们要跟别人比，咱们只不过是歇了虎的掀门帘儿。 这怎么讲？ 刚捞那么一小手。 您听这俏皮话还真不少。说了半天，你爱人叫什么名字？ 我爱人 啊， 我爱人叫爱华。 哦，爱华， 我们村里人都夸他 啊， 夸他是农家一枝花，闯业的实干家，勤劳致富的带头人， 嗯， 牛脖子的好当家。 哎，这牛脖子是谁呀？ 这牛脖子，就是我的外号。 不是，你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呀？ 他因为我这人呢， 啊， 好跟我爱人抬杠。 是啊， 他一来就科学养牛。 嗯， 我就不信那套 啊。 那天他没在家。 哦， 晚上没事儿。 嗯， 我正听我那录音机呢。 哦， 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吧唧，哎，这吧唧是什么意思？ 我爱人把那录音机给我关了。 他干嘛给关上了？ 别听了啊！ 啊、 嗯，不知道你还听什么劲儿啊？ 就是 了，你别听了， 嗯， 让那牛听听去吧。 哎，这牛还听音乐呀、啊？ 牛听音乐可以多产奶。 哪有这事儿？ 人家都试验了。 是吗？ 增加产奶量。 哦。 10%还多呢。 哦， 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那你也跟着瞧去啊。 常言说得好啊， 啊， 对牛弹琴瞎耽误功夫。 哎，这倒是， 这牛听音乐多产奶 啊， 哪那事儿啊？跟着上牛棚看看去。 您瞧瞧去。 到牛棚我这么一看呢， 怎么样？ 哎呦，可了不得了。 什么意思 啊？我媳妇跟那牛啊， 啊， 跳上舞了。 嘿，好嘛，我你媳妇跟牛跳上舞了 啊？她给那牛打拍子。 是啊， 那牛扭着屁股、 嗯、 一个个摇头摆尾，都这模样。 什么样啊？ 青春啊，青春，美丽的时光。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你唱，你干嘛扒你嘴呀、 啊？不是牛那不是吃食的吗？ 哦，喝粥了。 平常、啊、 嗯， 一桶就够了。 哦， 今儿一听这音乐， 怎么样？ 两桶不够喝的。 是啊， 吃的多， 嗯， 奶水就足。 哦， 心里这么一痛快。 怎么样？ 哗， 这什么意思？ 奶出来了。 我打这放自来水了。 哎呦呵， 嗯， 这玩意儿有意思啊。 啊， 哎呀，牛听个歌曲就能多产奶。 就是 这玩意儿，又听过世界名曲。 嗯， 这奶还不得可桶往外倒啊。 你也试试啊。 我试了 啊。 那天我爱人上那科技站学习去了。 哦， 没在家。 嗯， 我把那录音机拿到牛棚。 是啊， 接了俩大音箱。 嗯， 嘿，我选了一盘我最爱听的世界名曲。 什么曲子？ 西班牙斗牛曲。 我这行吗？这个 行吗呀？ 嗯， 我一放这音乐 啊， 这牛都精神起来了。 是啊， 啊，一看这个，我这么一问， 嗯， 你看这音曲子起来了。 行，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看那牛，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行行，大胖你，你先别，我说你撂什么蹶子呀？ 牛全惊了， 你看多危险呐！ 一头大花牛， 嗯， 冲我就扑过来了， 赶紧躲开吧。 先躲来不及了。 是啊， 照着我腰腿灵活，来个旱地拔葱，蹭， 嗯， 带牛再找我， 嗯， 找不着了。 您上房了？ 我掉粥桶里头了。 掉粥桶里了， 光露一个脑袋。 是啊， 这牛一瞧高兴了。 怎么牛倒高兴了？ 哟，今儿几该 啊、嗯、 快来喝来吧。 啊， 今儿这粥里头啊， 怎么样， 还有四喜丸子呢。 嘿，好嘛，拿你这脑袋当四喜丸子了。 正这时候， 嗯， 我爱人回来了。 哦， 一瞧我这模样啊， 嗯， 他也乐 了。 哦，哎呦，看起来啊， 啊、 嗯，这听音乐还真管事儿。 是啊， 不但那牛的饭量涨了， 嗯， 就连你这饭量也涨了。 嗯 啊，刚吃完晚饭， 嗯， 就跟牛这儿抢食吃来了。 哎，你真有意思。 我说什么弄什么、 嗯、 干脆我先洗洗去吧。 哎，你应当洗洗去。 我刚要洗去， 嗯， 他给我拦住了。 为什么拦你？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那水给你预备的。 那给谁预备的？ 那是给牛预备的。 我这牛还洗澡啊？ 牛洗澡促进血液循环， 嗯， 也能多产奶。 你听见没有？这就是科学， 科学。 哎， 我跟您说， 嗯， 我一听这话，当时我就跟他急了。 啊，急了。 哦，我说爱华， 嗯， 咱俩把话说明白了啊。 哦， 合着我在你那眼睛里头连那牛都不如，对不对？ 我这怎么说话了？这个， 您怎么说话？您说我应当怎么说话？ 嗯， 那天， 嗯， 干了一天活。 哦， 出了一身汗， 嗯， 我想冲冲凉，我让他给我搓搓后背 啊。 您听他说什么？ 他怎么说的？ 赶紧搓后背 啊！ 去，瞧你美的， 嗯， 去那会儿，能帮他自个儿蹭去， 自己蹭去啊！ 啊，我告诉你， 嗯， 从现在开始， 怎么样？ 你必须转变立场， 对， 否则不然。 你说，你说， 我一点辙都没有。 他也气管炎感应，不是。我你挺大人哭什么？ 谁哭了？谁哭了？ 你不过你看你这眼泪， 这是眼泪吗？ 这是什么？ 这是周汤。 行， 我挨着一瞧，我这样 啊， 嘿，你说你这么大人了， 嗯， 跟那牛一般见识。 就是 去，那不还一盆水吗？ 嗯， 洗去。 哦，还关心你不是？ 哎，我洗完了以后换身衣裳。 嗯， 我跟您这么说啊， 啊， 过去我们家就有五头奶牛， 现在呢， 经过我爱人的精心饲养， 嗯， 现在 嗯 一群奶牛。 太多了， 过去 嗯 收入1-2千块钱， 嗯， 现在4-5万块钱。 好， 有了钱 怎么样？ 要支援科技兴农。 对 啊，支援敬老院， 这就对了， 好不好？ 好。 为什么？ 为什么？ 这就是说咱们 啊 得有心情。 对， 对吧？常言有这么一句话吗？ 常言说什么来了？ 叫人勤牛不懒。 那叫人勤地不懒。 对了，我们家养的是牛。 养的是牛，对， 咱对牛好 啊， 牛对咱们也不含糊， 这是 啊， 嗯， 不是那天 啊， 那天我上那牛棚 啊， 喂牛去， 哦， 那牛那儿聊天让我听见了，哎呦，聊得这热闹啊， 行， 有意思着呢， 行，牛聊天您瞧见了 啊， 这样好，今天您当着大家，您把这牛聊天在这儿演演，咱们瞧瞧得了。 哦，我在这儿， 哎， 给大家学学， 哎，对对， 这牛怎么聊天？ 就是， 学不了。 怎么？ 我一人怎么学呀？ 我一人。 您得帮个忙， 我帮忙行 好吗？ 那行， 你也扮演一个牛， 可以， 好不好？ 行， 咱们现在开始啊。 行。 哎，对了，您把那手伸出来，那别这么着啊，您这手得这样。 哎，干嘛这样？ 这不是叫牛蹄子两半吗？ 哦，这叫牛蹄儿啊？ 怎么了？ 像话吗？这是手 啊，那。 牛蹄儿，这不是在这个不变了，刚才就是他得了， 就是啊，现在开始了。 对对， 我说他牛人儿啊， 哎，别学了，别学了， 懂意思？ 别学了，别学了， 怎么了？ 叫牛人像话吗？ 那依着你，我叫你什么？ 牛的哥呀， 牛的哥。 哎， 这奶牛都是母牛，叫这牛的哥能产奶吗？ 这牛的哥没这功能， 就得叫你牛人。 行，牛人。 我说他牛人儿啊， 哎，我怎么听那么别扭？哎，我说他牛婶儿啊， 哎，您瞧我们还是老姐俩， 可不是吗？ 我说他牛人儿啊， 啊， 最近呢， 嗯， 你可胖多了。 哎呦，你也没瞧见你， 嗯， 你不是也发福了吗？ 要你瞧你胖的， 嗯， 哎，下巴磕的都没有了。 哎呦，你看看你胖的，哎，你肚皮都耷拉地了。 又瞧你， 嗯， 胖的那脖子， 嗯， 跟那坛子似的了。 哎呦，你再看看你，嗯，你那尾巴都跟电线杆子似的了。哎， 有那么宽的尾巴吗？ 哎呦，他这屁股顶到那柱子上了。 去你的！你什么眼神啊？ 反正啊，咱们都没有以前那么苗条了。 那是啊，嗯，因为啊，咱们吃的太好了。 处处有人照顾了吗？ 就是，哎，你说那个牛脖子， 嗯， 他还给我挠痒痒呢。 牛二嫂啊， 嗯， 还给我梳头了。 哟，你那牛脖子， 嗯， 还跟我们洗澡呢。 嘿，那个牛二嫂还给我按摩了。 哟，那天给挠的我呀， 嗯， 那舒服。 哎呦，那天按摩的我这个乐呀。 哟，你乐什么呀？ 那天正摸得我痒痒筋儿上。 不是，这牛还有痒痒筋儿呢？ 这不牛筋儿牛筋儿的吗？ 我跟你说， 嗯， 咱们得好好的干。 那当然了。 常言说的好吗？ 常言说什么呢？ 这叫人心换牛心， 嗯， 四两换半斤。 那不对，那是人心换人心，四两换半斤。 哟，你别忘了 啊， 咱不是牛吗？ 哎，对，是啊， 啊， 嗯， 咱们呀， 啊， 得吊着膀子干。 那当然了。 常言说得好啊， 说什么来了？ 牛心齐， 嗯， 他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很难。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神，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童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欣赏和三字经里面提到的马牛羊鸡犬豕这六畜有关的相声作品和曲艺作品。刚才咱们听过了跟牛有关的段子，下边啊咱们再说说这羊。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几乎每年啊相声界都会推出一段和当年的这个生肖有关的相声作品啊，牛年谈牛，虎年谈虎，后来啊还有这么一段羊年说羊。不过呢，这段作品其实熟悉传统相声的朋友一听就知道啊，它呢是改编自传统相声羊上树的一个段子。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中就来一起欣赏崔金泉、范振钰这老少二位啊表演的这段羊年说羊。 我认为羊起码有三大优点。 哪三大优点？第一，热爱集体。 热爱集体，老爱那么成群结伙在一块待着，不跟您似的啊，不跟我们这个 饭。不，这点跟我差不多，我就热爱集体，乐意在一起。哦， 对对对，那得分什么时候。凡是我们大家在饭店一块吃饭呢，一块喝酒啊，准有他。 哦，那是我图个热闹。 啊，等一算账交钱的时候，他就离开集体，单独行动去了。 我这意思是，钱谁给不是一样的？ 这第一大优点。 第二， 羊最孝顺。 怎么见得？ 自古以来谁都知道啊，乌鸦反哺，羊羔跪乳， 有这么句古语。 哎，羊一生下来小的时候吃奶的时候都跪着跟他妈妈那儿吃奶， 羊羔跪乳啊。 哎，这点不跟范老师似的。 我又怎么了？ 哎呦，我们范老师刚十岁。 十岁 就找他妈妈要媳妇儿，挤兑他妈妈给他跪下了。跟您说， 不，你这都像话吗？我十岁的时候要媳妇儿的时候你知道吗？你怎么会知道的？ 你们家家谱上有记录。 不，你这不像话，这个啊 啊！这第二大优点。 第三， 我刚说了，羊最善良，最老实，而且不管多渴、多饿、多累，从来不发牢骚啊，也不发脾气。嘿，这点不跟范老师似的啊！ 又拿我比啊！又拿我比，再拿我比，我揍你啊！ 谁拿你比了？ 什么是坏事都在我这儿？ 不是，我说不跟范老师门口那售货员似的。 售货员怎么了？ 哎呀，亚运会刚过，你掉门就涨上去了。买什么？快说！ 这个态度够劲儿。 就是，我说这什么态度？我给提意见。哎，他还有理。 他有什么理啊？ 这是跟你吗？我这是跟你吗？ 你跟谁啊？ 这不是跟我们家老头子吗？好家伙，他在外边不是抽烟呀，又喝酒又打牌，也总不回家，也不给家里钱。 我说他老头是谁啊？ 就是你们说相声那范振钰呗。 还是我是不是？说了半天，绕了半天，还是我呀？ 这是开句玩笑。您说我总结这三大优点怎么样？ 哦，这么一说你对这个羊有研究啊。 可我研究大了，我研究来研究去，我发现这个羊啊跟各个方面全有联系啊。 是啊， 哎，跟各个方面全有联系， 啊， 尤其跟我们这个文艺界那关系更大。 跟文艺有什么关系啊？ 您首先说跟戏曲吧， 啊， 戏曲里边又有这个红阳洞， 啊， 苏武牧羊，龙女牧羊，这个牧羊圈、羊肚汤，电影里边还有这个羊城暗哨。 你说了吧，这跟我们相声没有联系。 相声有联系啊。 哪一点？ 那个传统相声有这杨林彪啊、杨耀芳、杨平官、拉洋片，有没有联系？ 哦，好，研究的真不错。 就是我研究来研究去，我自己我也纳闷了 啊， 我纳闷，我现在说话也不怎么了，每句话都带个杨字儿，我纳闷这事儿。 什什么？ 我每句话一说话都带个杨字儿， 说话就带杨， 有说一句话就带一个杨字儿，这点您恐怕不行，因为 不见得吧，不见得。 怎么呢？ 我也可以说， 您可以说羊 啊，说话就带羊。 是啊， 啊， 那咱说回羊怎么样？ 行啊， 一地一句的， 可以。 哪句话要不带羊，咱罚谁？ 那罚什么？ 在座的每位观众，一人一串羊肉串。 不，羊肉串这就来了， 行不行？开始吧。 行 啊， 可以。 那我先说， 你先说吧。 我们家呀， 嗯， 住在广州。 行，不。哦，对了，你说每一句都带羊，这个广州没有羊， 广州又叫羊城，有羊没羊？ 哦，要这么一说，我住在首都， 首都这也没羊， 我住在首都的羊肉胡同， 羊 有羊吗？ 行啊，我今年25岁，我是属羊的。 我今年61岁，也是属羊的，比你大3旬，岁数大了，老了，别忘了姜是老的了。 哦，这么说您老了。 对了， 老山羊。 哎，好说你小羊羔。 你要这么说呀， 哎， 你就老山羊脑瓜顶上的肉。 怎么讲？ 没多大油水。 要这么说，你小羊羔跳大海，嘿，你不知深浅。 不知深浅。你是老羊老山羊的肚子。 怎么讲？ 你草包一个。 嘿，你是用羊汤沏的茶，我闻着你有一股子膻气味。 是，那你是茶壶里边煮羊头。 那是 看有点搁不下你了。 你张嘴吹死八头羊，你好大的口气啊。 我看你是饿狼嘴里夺羊腿。 怎么讲？ 哼，你胆子不小啊你啊！ 我看你是小羊羔配着老虎跳舞， 这是 你悬了 悬。我看你是船头轰羊。 怎么讲？ 你走投无路了。 要这么一说，你进了屠宰场的羊，嘿，你想走还走不了了。 要这么说，今天甭管你是羊头、羊脚、羊皮、羊毛、羊奶，有什么我要你什么。 你这么说，不管你是羊肝、羊肚、羊头、羊脑、羊蹄儿，有什么我吃你？咱跑这买羊杂碎来了，是不是？ 还真行啊！你看这老头儿。 行啊，告诉你小伙子 啊， 我说羊的时候，你要抱着奶瓶子喝羊奶呢。 这说父子就喘上了，这是啊。 难住我了吗？ 没有，难不住。 不就说说羊吗？ 啊， 我要出题目就把你难住了。 您出什么题目？ 咱们唱一回行不行？ 行啊，你说唱什么？通俗的，那个美声、摇滚，咱们唱啊，来呀、啊。 通俗歌曲 啊， 不听，那个好唱。 唱什么？ 唱什么？ 啊， 唱别的。 唱什么？ 唱我们民间的。 民间的，那行啊，咱唱京剧，你昆曲，你什么老调？您唱什么？ 不唱。来到我们保定了，我们河北省，唱唱我们河北省的东西，你行吗？我们河北省在过去有一种传统的节目叫弦子书。 听着，谢谢啊，儿生、 啊、 什么叫弦子书？ 弦子书，一个是弹三弦的，一个唱的， 还有弹三弦的。 对， 哎呦，那麻烦了，还得找三弦的。 不用找三弦， 嗯， 咱们拿嘴代替三弦。 嘴代替三弦 啊？ 那代替出来什么味儿、啊、 那个调子非常好听。 是吗？ 一弹起弦来就这个 哐 的铃哐铃叮哐， 哐的铃哐一叮哐 铃叮哐， 哐的铃哐一叮哐。 哎，对对对对， 有点意思哈、啊、有点意思、哎、唱出来什么味儿啊？ 唱出来好听、 啊、是吗？ 你打算唱吗？ 咱唱啊，我先学一下。 对口的弦子书行不行？ 行，可以啊。 咱们和每句也带羊。 每句都带羊。 哎， 那没问题，您先唱，您只要唱再来， 我就跟着学得下来。 我给您开头啊。 您给我开头 听着啊。 嗯， 说的是 嗯， 那个说的是太阳出来照西墙，哐的铃， 别哐了，你别哐大伙了。 怎么了？我哐大伙干嘛？ 你唱的什么？ 他 太阳出来照西墙啊。 咱说好了，唱羊，猪马牛羊的羊啊，你太阳是哪个羊啊？ 刚才没跟你教的明白 啊， 这回咱唱的时候啊，这个羊啊它面太窄，太少，也太小，这回啊我叫你占个便宜。 什么意思？ 咱唱起来带羊就行，音同字不同。 哦，可以音同字不同。 嗯， 那行，再来开始 行吗？ 带羊就行啊。 注意啊， 来 说的是，说的是那个太阳出来照西墙，夸的灵夸灵顶夸唱。 该我了。 嗯， 那个阳关大道他就通四方，哐的个灵哐一的灵哐， 那个阳春三月他就春光好，哐的灵哐灵顶哐， 那个阳花扑面那个流血长，哐的个灵哐一的灵哐。该您了。 前面走的那个阳三姐哐的灵哐灵， 这听着像话吗？啊， 怎么不像话？ 你看杨三姐儿怎么都出来了？ 杨三姐有羊没有啊？ 有啊。 杨三姐就不许出来了，眼看到春节了，杨三姐不许在商场买点俏货啊。有羊就行啊。 对对对，忘了行，您再来再来。 前面走的那个杨三姐哐的灵哐灵顶哐， 后边跟着他舅舅杨六郎，哐的个灵哐一的灵哐。 怎么了？我这个合情合理，你不合理。杨六郎跟杨三姐是一码事吗？ 这可矫情啊， 挨不上 矫情 啊。你刚说了不是有羊就行啊，有羊就行，有没有羊？杨六郎 有羊，有羊。 后边跟着他舅舅杨六郎，哐的个灵哐一的灵哐。 若问杨家姑娘哪里去，哐的灵哐灵顶哐。 昨天他丢了一只羊，哐的个灵哐一的灵哐。 羊上小路他找不见，哐的灵哐灵顶哐。 这猛抬头呀呵，见这只羊就趴在了大树上，哐的个灵哐一个灵哐。唱该你了。 别狂了别狂了 啊， 狂也不行了，这回 怎么了？唱 太不像话了。 怎么不像话？ 羊在哪儿了？ 大树上。 外行了吧，那羊能上树吗？有羊上树的吗？来吧同志，咱给鼓鼓掌吧。这个来来来，羊上树啊。 对啊，羊上树。 小伙子 啊， 不对了。 怎么不对啊？ 羊怎么会上的树啊？ 我没唱完呢。 没唱完。 羊就上得了树啊。 还有词儿啊？ 有词儿啊。 那你唱 啊。 哐的灵哐灵顶哐， 哐的灵哐一的灵哐。 你也弹弦啊？羊怎么上的树？ 那个羊上树，那个树上羊。 两句废话。 你若问这个羊它是怎么上的树， 它怎么上去的？ 提起来这羊，话可就太长了，哐的个灵哐一的灵哐。 多长你得说呀，羊怎么上的树？ 吃饺子要吃羊肉馅儿，你喝汤要喝羊肉汤。 饿了 你买羊庄，你去西服店烫羊头，你就奔发廊。 有烫羊头的吗？ 买羊衫你就去到那百货商场，换羊钱你就去银行，哐的个灵哐一的灵哐。 哎，没词儿就弹弦啊。 这个羊上树。 对， 那个树上羊。 怎么上的？ 这个羊。 羊。 羊春夏惊喜唱的好啊。羊包中呼气儿没名羊啊。 都有。 这个羊。 羊。羊。 羊羊他羽毛球那打的棒。 我给他提醒了。 羊西兰耳串真叫强，哐的个灵哐一的灵哐。这个羊这个羊子荣，羊子荣本是那铜像灵唱，唐老鸭配音是李羊，哐的个灵哐也的灵哐。 唐老鸭都出了，我问你羊怎么上的树？ 你若问这个羊它是怎么上的树？ 怎么上的？ 你可别着急，你也别着慌，我再给你甩一个枪，哐的个灵哐也的灵哐。 别甩枪了，我问你羊怎么上的树？ 你若问这个羊 娘她是怎么上的书啊？ 啊， 你糊涂，你傻，你笨呢？ 怎么了？ 你不就问这杨氏怎么上的书吗？ 是啊， 那是我把他抱上去的。 抱上去的。 欣赏了崔金泉、范振钰二位表演的这段《羊年说羊》，下边啊，咱们换上一个曲艺形式，请您欣赏一段快板书。马牛羊之后啊，鸡犬豕，咱们来听一段跟鸡有关的快板书作品。这是根据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故事改编而成的新时期快板书作品，王凤山先生为我们带来《半夜鸡叫》。 我唱了一回半夜鸡叫，一个故事发生在32年的8月里，东北富县有个太平村，在那个时候是敌占区，有一个地主叫周富春，人送他个外号叫周扒皮，他长得是铜眼皮呀、弯钩鼻，他一说话嘴角歪到脸上去。自从这个东北沦陷后，他替这个鬼子办事啊还挺积极，他还当的伪保长，鬼子兵啊经常住到他家里。好地他有3顷2，他雇的伙计10好几，他的祖先剥削穷人有经验，传到了他想个法子更稀奇。忙的时候多雇伙计应许好带上，要快忙完想个法子算计你，他光倒累活让你干，这一天到晚就累了个死，累得你不能再干了，也好你自动罢工去。到秋后找他要粮食，他倒说为什么你不给我干到底，我也没钱也没粮，去你到皇军那告我去。他就这样的压配人，伙计们一年的功夫就白费力。这一天太阳到了平西，伙友们扛起了家具要回到家里吃饭去，行走要来到了半道上，你一言我一语大把话题，这个就说这几天把我累坏了，那个就说他们全院那些个坏公鸡，这个就说地主的命好借向着他，不到天明他就替，那个就说并不是地主的命好借向着他，要叫我说这里头有些个鬼把戏，大家要谈谈论论，来到屋里放下了家具去吃饭去。吃罢了饭呢就准备每人躺下就休息，伙友们休息我不表。再说说高玉宝小伙计，那一年他才14岁，人小聪明又伶俐，皆因他家里呀、没有饭吃，被派周家去当伙计，他吃不饱穿不暖，时常挨打又受气。那几天赶上他拉肚子，一夜要起来2-3回，接完了大便他想回来屋里头去睡觉，忽听见老牛呼呼带喘气，他心里想啊，可能是老牛没有草吃，我到牛圈去看看去。一看那个草里还有草，他想回在屋里睡觉去，抬头要看见一个人手里头拿着木棍子，慢慢的溜到鸡窝边，弯腰要蹲到旮旯里。高玉宝一见心中纳闷，他是谁呀、来这干啥呢？玉宝我一见明白了，他可能是一个偷鸡的，刚要开枪还有贼。他又一想，他偷地主与我没有啥关系，他有钱的人呢最强制，偷他也是应该的。对，要偷你就大胆偷，你把这个鸡全都偷去，你把这个鸡呀、全偷走，省得半夜不明他就替。只见着这个人弯着个腰，伸直个脖，用手捏着自己的鼻，他只听得 方一见心中纳闷，怎么偷鸡的黄慧装公鸡？只见他这个人迈开大步往前走，迈步要走到牛圈里，高玉宝他往草屋猛一蹲，这个人划一根洋火看看牛槽里，高玉宝借着火光仔细看，哎呦呵，原来是周扒皮这个老东西，他这几声鸡叫可不要紧呐，惊动了全笼的公鸡，乱叫起，一传五啊五传十，一霎时传遍了全村里。周扒皮他扯个嗓子高声喊，鸡叫了，嘿，天亮了，你们还不起来给我干活去。他把那个伙计全都叫起，周扒皮回在屋中，他一头囊在被窝里。周扒皮睡觉我不表，再说说玉宝小伙计高玉宝回在屋里留神看，伙友们正在发脾气，这个说我躺下还没睡着呢，那个就说我的烟灰刚刚磕在了地。高玉宝一旁面带笑，叔叔们，咱们这几天呢倒省事，一天到晚不用脱衣，我叫叔叔们你们赶紧走，我有个笑话讲给你。刘大头说，你有什么笑话在这儿讲。高玉宝说，你们半道我听得更有趣，大家要披衣带家具的出了大门往正西，行走要来的半道上，我叫玉宝，你有什么笑话提一提。高玉宝一旁面带笑，叔叔们从今往后啊可别骂鸡，这个鸡叫啊它是人假装的。大家伙一听心大闷，是谁呀、啊、还能装公鸡。高玉宝把刚才的事情对着大家说了一遍，大家伙气得了不得，这个就说今天晚上咱们不干了，咱到这个地头去睡觉去。大家要齐声说同意，咱们今天来一个大休息。大家伙来的地头上抽袋烟，躺下就休息。伙友们睡觉我不表，再说说地主周扒皮。清晨起来他看那个伙友没回的家里来吃饭，他心里想可能在地头给我干活呢，不回家吃饭更对劲儿，我把饭给他们送到地头去，省得他们来回来去就跑几趟，日久天长少给我奖上二亩地。我叫放牛的刘老头，你给我担着饭担子出了大门往西走，来到地头上他看伙友全休息，周扒皮气得直了眼，把脸一甩像个老驴，手拿着木棍挨个个的打，我今天打死你们这一帮坏东西，你们吃着我，你们拿着我，不给我干活指啥吃，用手一指，你把饭袋给我担回去，今天我饿死你们这一帮坏东西，今天你们不给我讲完了二亩地，要想吃饭得日出西。猪扒皮回家我不表，伙友们气的可了不得，这个就说这气啊我可受不了，那个就说我今天回家呀我卷行李。高玉宝一旁面带笑，叔叔们你们做事你得多加考虑，三更遍地给他讲完，你不干周家他也乐意，咱们趁着这个好机会咱们揍他一顿出出气。刘大头说，傻孩子你说出话了没有底，周扒皮他有钱要有势，你打了他你可惹不起。高玉宝说，叔叔们我不傻，我把这个办法提一提。周扒皮呀、啊、他想把咱们累死，半夜起来装公鸡，咱们趁着这个好机会咱们治治这个老东西。高玉宝他把这个办法说了一遍，大家伙一听还真可以，大家又齐心又努力，一霎时讲完了二亩地，讲完了地他回到家里去吃饭。周扒皮还骂得了不得，大家伙一听全不搭腔，今天的心里全都有底，吃罢了饭呢就准备，嘿，每人准备一条小棍子，三天后准备起，干等半夜把灯熄，高玉宝就在门后的等。再说说地主周扒皮，他见那个院里的没有人，他穿上鞋下了地，慢慢溜到鸡窝边，弯腰又蹲到了旮旯里。高玉宝扯个嗓子高声喊，有贼喽！这伙计们一个箭步就打到当院里， 猪八皮一见不对劲儿，扭回头想跑回去，大家伙一见不怠慢，急忙上前抓得急，他这个抱着他的腰，那个拽着他的衣，你一拉我一拽，啪嚓摁了个嘴啃泥，他上边就用拳来打，底下就用脚来踢，大家伙越打越得劲儿，猪八皮趴在地下沉不住气，你们别打嘞，是我呀，大家伙说今天打的就是你，今天竟把你给打死，谁让你半夜起来来偷鸡，高玉宝跑到院里喊保长，保长啊你快起吧，我们大家伙呀逮着一个偷鸡的，惊动了鬼子军官也爬起穿上鞋迈步跑到当院里，他一边跑着一边嚷说这个小贼该枪毙，只听得枪栓咔咔的响，枪口对准了周八皮，枪声响吓坏了哪一个，吓坏了周八皮的老婆子，没穿鞋就下了地了，你们别打了别打了，这是保长我的当家的，刘大头说咱没点灯啊，黑漆漆，你怎知道他是保长你的当家的，可是是是啊，真是呢，你要不信你让陶倩儿去拿灯去，陶倩儿端了灯一盏，大家伙借着灯光看了仔细，背冲上脸冲下，即使要弄了一脸皮，衣裳撕得稀糊烂，两粒子弹打在大腿里，顺着大腿流鲜血，疼得周扒皮把泪滴，刘大头还上前问呢，我说保长啊，您不在屋里去睡觉，半夜三更来这儿干啥呢，周扒皮说是是是啊，还真是呢，我在这个屋里正睡觉，不知道什么东西把我拉到这里，大家伙说可能是闹鬼了，从今往后咱们要注意，大家伙把他搭到屋里去，鬼子官请个医生来医治，医生进门着了急，说骨头打坏了，他这个病可犯手续，猪八皮一听干憋气，我从今往后不装公鸡。 好了，听众朋友，几段和家畜家禽有关的相声作品欣赏过之后啊，我们三字经里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这一句啊，咱们就聊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继续和您一起呢往下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猛学读，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收听。 风带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一路跟着晚霞，再没有。 你好，这里是家装全包院时代，有什么可以帮您？ 你好，我想装房子，要好还要省钱。 请说出你家平米数。 80平。 请稍等，系统计算中。8万块。 这么便宜能好吗？ 一线大牌环保建材，精心设计，精心施工，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好。 说人话。 全包园装饰，全场999每平米，含全屋实木家具，还送家电，拎包到入住，一家全包园，多重风格，多样选择，限量开售。 怎么去？ 通关密码400-606-8866，记住了啊，400-606-8866。祝您穿越成功，省钱愉快。 冬季装修不犯难，省时省力贼省钱。 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